合理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之残，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学习避险逃生知识，减少伤害之残，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优越，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俱佳，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双休日呢，有降雨的天气，气温的下降，降雨对于假日出行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雨。同时呢，早晚凉意渐浓，适宜要增添衣物，而且呢要谨防感冒。好，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是一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周六呢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降雨天气，气温下降，请注意防雨和调整穿衣。最后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目前呢有2000多套共有产权房正在申请进行当中啊。当然这是丰台和海淀的啊。 对。 两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一会儿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除了这之外呢，目前的租赁房的市场呢也传来了好消息，就是石景山集体土地租赁房已经开工建设了。另外呢，提到大兴的共有产权房，就是国瑞啊，瑞福园啊，现在目前呢已经开始公开摇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消息呢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细细的交流这方面的情况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对于共有产权房，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可以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目前呢丰台还有海淀啊，有两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已经申请工啊，申请了。 对啊，是正在申请中啊。这个丰台呢叫做淮新雅筑项目，现在是正开始申请了，就是今天刚刚开始申请。它主要提供的房源套数呢是478套，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套数并不算很多啊，但是有3栋楼，主要提供的呢户型呢是84到89平米的两居，全部都是两居室，没有一居跟这个三居。费用啊，装修的这个标准啊，包含了是35,000一平米。这个价格呢比周边的现在的南亭新苑、翠海名苑等等二手房来看呢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周边的这刚才说的两个二手房基本上是在48,000到50,000左右这样一个 价格，这是二手房。而新房的周边包括像金虎大院啊，像天悦一号等等的，基本上都是七万到八万左右了。所以呢，这个三万五如果您在周边就买一套房子自己来住的话，还是很合适的。产权比例方面大家都比较关心，我到底持有多少产权呢？个人持有的产权呢是 60%、我们的这个有关部门代持机构持有的是 40% 左右的产权。这块地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它离着这个四号线的新宫站是比较近的。我刚刚从这个地块回来，大概从这个地铁站走到这个项目现在施工的这个地方呢，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 那交通还是蛮便利的， 就是五分钟您就能走到地铁四号线的新宫站。另外呢，在这儿呢，现在您如果去这现场也能看到19号线的地铁目前正在修，就是现在能看到施工的状态。未来这是双轨交汇的一个所在地，交通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旁边呢有商业，万达广场啊，就跟这个马路是斜对着的啊，就是相当于您过两个路口左右就能够到万达广场了。这边的商业包括餐饮包括等等娱乐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也就是说您在这边交通然后我们的配套设施啊都是比较完备的，同时价格又比较有优势，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申请啊，跟大家去说一下， 有特别的条件吗？ 对，这个还是有共有产权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啊，除了满足共有产权房相应的这个条件之外，就是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说的，比如说单身要满30岁，您没有这个房屋转出记录等等，这咱就不再强调了。它这个有一个相应的自己项目的一个要求，就是第一，它的配售的对象，第一类的呢人群是申请人是丰台户籍的无房家庭和申请人在丰台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这说着比较拗口，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第一，您是丰台人，您是丰台户籍。第二呢，就是您是比如说朝阳人，在丰台工作，在丰台缴社保，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一类家庭。第二类家庭呢，是在丰台区工作的稳定的这个非本市的户籍无房家庭，分为优先组跟普通组。这块呢就比较好理解了。第二组呢，实际上就是非京籍的朋友们，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京籍的朋友们，就是我们常说的 新 北 京 人。对，这块呢它这次分为了优先组跟普通组两组。这个优先组呢，这个组别里面是您是要有相应的人才啊，这个还是我们的人才的这部分，就是您要符合这个中关村科技园在丰台园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从业家庭啊，这部分呢您自己判断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企业里面啊。第二组的话就是普通组，就是您在这个丰台区域内去工作这些我们的新北京人。这里边呢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跟大家去说一下啊，不是说我社保是在丰台当月交的就可以了。首先呢，您的社保是八月份显示的在丰台交，同时呢要再往前去推12个月。同时呢又 一年的时间， 对，一年的时间这个断缴补缴的也不能包含啊，就是您断缴的也不可以，需要 连续 连续存缴的，对，所以这个相应的条件呢，大家一定要符合啊，才能够去申请我们丰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 那说到这个丰台这个共有产权房，刚才杨乐呢已经做了一些介绍了啊，其实整体来看呢，它的这个条件还不错啊，各方面呢还都是挺优越的啊。 对， 一个呢就是它紧邻地铁四号线啊，所以呢它这个交通是非常便利。另外从周边的这个配套来讲。应该也是挺完善的， 对，挺完善的， 所以这两点呢还是挺诱人的。另外它的房源当中的一居的和三居的没有啊，基本都是两居的，所以这个两居呢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呢还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 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不是说完全的特别优劣吧，这个户型有一些其实设计方面还是跟商品房还有一定区别，尤其这个有一个刀把的这个户型产品， 对，我看有一个刀把， 对，这个居住起来可能稍微差一些，我推荐大家去选那个纯南向的那个户型稍微会好一些。 那总体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刚需的哈这样的房子来讲呢，两居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 如果三居的话，比如准备的90多平米，可能总款就比较大了哈，款也比较大， 一个是它相对的来说房款会高一些， 对，如果你一居的话呢确实是属于过渡房，也不太合适住哈，所以两居的80多平米啊，7-8平米，70多80多还是够住的。 对 啊，另外这个关键是交通和配套不错哈。 对， 另外它的这个价钱来讲，说句真心话啊，35000也不算便宜，但是你得看它周边， 对， 是吧？ 哪个周边比？ 周边的话，估计得上50000多了吧？ 对，周边的二手房基本上的价格是在50000左右。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目前来说的一些中介挂上的一些房源，基本上是在50000多啊。 所以呢它这个三万五的价格还是可以的。另外它这个产权拥有呢，这点你别看啊，它比一般的那个公共产权房多了10%哈，它是业主呢拥有60%。 对，60%到40%。其实这个产权比例呢，我不建议大家去考虑，因为你那个房子首先第一个就是用来自己住的。 对， 这个 只是你卖的时候可能补缴这个费用的时候可能才显现出来。 对，您卖的时候将来呢就只能卖您这部分60%产权的这个份额。它那个另外的代持机构持有的40%您是没有办法买过来，这提醒一下大家。 代持机构呢它是40%啊，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它这个套数来讲呢也还可以，有400多套啊，将近500套吧。 这个丰台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呢，跟它隔了一个路口还有一个共同产权房， 也是丰台的吗？ 挨着，对，这两个是挨着的。 哦，但是那个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现在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它正在施工呢，它的售楼处已经正式开放了。这个项目呢叫做正商名苑，它推出的产品呢也是80多的这个产品，88、90的两种，主要它提供的房源呢稍微多一些，它是999套，价格的话是一样的，它的均价也是35000，价格一样，但是套数多了一倍。同时这个项目的售楼处已经开放了，它在这个怀房西路啊新宫家园的9号楼的底商一层，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它还没申请。然后推出的这个户型产品呢跟这个项目比较相似，两个户型都差不多。 所以这一下呢丰台就两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都推出来了哈。而且刚才我也特别注意听您说，就刚才第一个就是丰台怀房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实际上它这个条件当中，当然每一个共有产权房呢它都有在基本符合共有产权房的条件的基础上，它可能各自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哈。但是刚才我听了一下呢，这个特殊要求当中对于北京人来讲其实它都是基本要求，没有什么额外的。 对 啊，比如说你要不是丰台人啊，也就是说你户籍在那儿，你要不呢就在丰台工作的北京人啊，那也就是说你的社保在这边交，这个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而特殊要求呢是对于新北京人，它分了一个优先组和普通组啊。优先组当中就是说你是人才，你也在某些企业工作，或者说呢你的学历啊或怎么样，反正能显示出你是人才吧。 对， 所以呢他是给你分在一个优先组，一般人呢在普通组，可能这是他特别的一个要求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刚才毛毛也提到哈，说您看刚才您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已经到了申请公告的阶段了，这是一个什么阶段啊？那么也就是说作为共有产权房它是分几个阶段的？ 是这样的，这个申请时间呢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它的申请呢是从8月31号，就今天上午10点到9月15号的下午17点，这个15个工作日呢都是他可以去申请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网申阶段，您只需要在这个相应的网站上填这个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优先组的刚才这部分人才的朋友们，您需要提供一个纸质的一个证明材料。这部分人现在是要去证明的啊，其他的朋友包括丰台户籍等等这部分是不需要的，您只需要在第一步网申去填资料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是15个工作日之内，在任何一天内申请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房子现在刚处于网申阶段。 对，刚网申 是吧，就第一个阶段。 对，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刚才我提到后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的那个大兴的共有产权房，就是国瑞瑞福园的那个，那个实际上已经到了公开摇号了。 对，准备要摇号 了。那个到摇号等于是共有产权房的哪个阶段了？ 现在是这样的，网申结束以后呢有第二阶段，就是联网审核啊，审核您的这个相应的资质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是在在您的申请结束以后的20个工作日内。就第一个阶段是申请15个工作日，然后呢20个工作日内呢进行这个资格的相应的一个审核，审核完了以后呢，这个相应的我们的开发商可能会办理一些，比如说摇号的手续，包括场地的这个租赁等等。这个第三步就是摇号了，这个时间内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就是。 什么时候收房？ 对，您等着就可以了。 收房。 然后摇号结束以后呢，就是选房签约了。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您说的这个收房了。 虽然说这个丰台这两个共有产权房大家挺高兴啊，但是它还处于这个第一阶段。 对， 刚是网申的时候、 网申的阶段。 然后是审核，然后是摇号，最后是收房。那一般在网申的时候，它这个房子就已经是动工了吧？这个时候 目前来说是动工的状态，但是它现在我刚才去刚从这个项目的这块地块回来，看它目前来说这是正在施工。但是还没有出地面 哦。 对， 反正已经是开始动了哈。 对，我偷偷的通过那个施工的大门往里看了两眼，现在还没有出地面，正在施工中。 是的，好了，那咱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咱们先看东哥北京啊，问了几个问题，咱们一一回答一下。他说，终于说到我们大风台了啊， 这个等了挺长时间的。 对对对，另外他说，怎么证明是风台户籍无房家庭呢？ 是这样的，您只需要在这个网申的阶段呢，去如实的填您的资料就可以了。这个证明的方面呢，是有关部门去联合我们三个 的 户籍，包括有关部门去审核的，这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证明。 嗯， 您只需要申请的时候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啊，这个我们的这些住址等等、电话等等填对了就可以了。 嗯，另外他问到，我只是名下无房就能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吗？ 目前来讲的话，不单是这个名下无房的这样一个要求啊。您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单身的话，需要满30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不能有过相应的拆迁记录啊，这个我们申请的时候如果正在承租这个相应的公租房等等，在这个最后呢要可能要签一个腾退的声明，如果您有违建的话也需要拆除等等才能去申请等等啊，这个相应的条件还是比较多的。 或者说呢，我现在是没房啊，但是我原来有过房也有过贷款，但是呢我都还清了，而且房子也卖了。 这个 那我现在可以申请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您的这个是北京的住宅，这个是不行的。有过房屋的转出记录就不可以。北京的住宅的房屋转出记录， 就说你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房，但是你曾经有过房啊，这样的记录或者有贷款的记录，认房又认贷啊，所以你是不能够申请的。 贷款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外地的房产的贷款，它是没有关系的，外地的房子也没有关系，它只认北京。实际上，因为您有过贷款记录，就证明您在北京肯定有过房子嘛，所以这个基本就不行了。 是的，好，东哥北京说，我是土著的丰台人啊，说社保呢不在丰台，但是户口呢在丰台，能申请吧？ 这样 如果可以啊，可以，因为最起码您的住家啊户口是在丰台的，所以满足他这个要求。如果您户口不在的话，您在那边工作啊，社保能够体现出来，那在那边工作也是可以的。 对，但是社保跟您说一下，像您这种，比如说我是朝阳人，在丰台工作啊，这个工作呢是这个月8月的时候，你的社保是交在丰台的，同时再往前推12个月，都是交在丰台的才可以。 嗯，好的，那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问的内容还挺多啊。另外再回答一个东莞北京的问题吧。他说，是我们夫妻没房就行吗？说住父母房行吗？没有房本。 这个可以， 可以哈。嗯，因为你们夫妻是没有房啊，没有住房记录的。 如果申请的话，是按照家庭的单位去申请的。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就是您不用考虑我自己的父母问题啊。就是您夫妻双方如果是有孩子的话，就是未成年的子女跟您是一个家庭，填写资料的时候填您三个人。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他18岁了，您就不要再填您的孩子了，填您夫妻双方就可以了。 嗯，好，咱们接下来再把另外一个啊，就除了丰台怀房共有产权房这个事儿，刚才咱们已经跟大家简单说了说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就是海淀的。 对，海淀呢这个项目呢是叫做永亮家园，它也是正在申请中，均价呢是37800啊，这个价格 稍微比刚才那高一点点， 对，贵一些。这个项目呢是在海淀的西北旺镇，登记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的，8月30号到9月14号的上午10点啊，还是同样的，您在这个期间内登记就可以了。它提供的这个套型呢，总共是55平米的一居54套，88平米的两居2051套啊，89平米的三居是36套。 嚯，它这个套数蛮多的。 对，很多，总套数是2141套。 嗯， 这个房源比例呢，相对来说，从现在来讲，供应的数量方面是比较多的，也就是机会您可能会比较大。然后产权比例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个人持有的产权比例呢是70%，代持机构的持有的是30%。永亮家园项目呢，它也是同样的啊，分为这个几个组别啊，这个第一个组还是我们的海淀区的无房家庭和在海淀区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无房家庭。第二组别呢，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部分是人才，一部分是我们的普通组，就是一个是优先组，一个是普通组，这个跟我们的分组方面比较相似。 嗯，这跟刚才那个项目啊，就是丰台那个很像啊， 很像， 条件很像啊。另外这个呢，就是产权份额啊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业主一般咱们是70%啊，代持机构呢是30%啊。另外它这个整个的价钱呢来讲呢，是每平方米37800。可是话说回来了，在海淀那个地界啊，这个价钱可真的是 啊，性价比蛮高的。 这周边的现在的二手房的售价呢，相对来说也比这个整个丰台的要高一些，七八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它目前来说37800的也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它由于房源比较多吧，所以呢它这个各种的房型呢相对丰富一点 啊，多一些，对， 哎，比如说55平米的一居呀，啊，88平米的两居呀，89平米就90平米左右的三居啊，这样都有啊，而且 选择性比较多， 对，总的套数呢也达到了2000多套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啊，如果您是海淀的。想在这边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对这个项目要好好的 注意一下。对， 关注一 下，因为这周边呢，实际上高新的园区可能会比较多，像永丰产业园，像翠湖科技园，像之前的一些园区呢都会比较多，周边的一些包括后场村等等，包括一些互联网企业，所以这边的一些国企、央企，包括一些互联网公司都是挺多的，所以这边呢相对的来说，收入这个人群的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对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能够去接受的。 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申购到什么时候结束？ 昨天开始申请的，截止的话是到9月14号的上午10点。 嗯， 这里边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申请的时间跟您最后的摇号顺序它是没有关系的，您不用说现在正在申请了，您第一天就去申请，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之前粉丝在上节目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还单身呢。我不满30，但是我跟女朋友实际上今年已经有结婚的打算了。 嗯， 我在这两天去结婚，结完婚以后就符合条件了，能不能去申请这个项目？告诉您是可以的啊，可以的 啊，只要是结了婚， 嗯 啊，有这个显示的话，你就可以申请， 就可以去申请了 啊。 这边的话，因为很多人的嘛，目前来说都不满30嘛，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嗯 啊，结婚是可以的。另外的话，跟这边房款去给大家去算一下，这块大家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如果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大概的付的首付是多少，跟您说一下，这个其实在申请公告里面有明确的说明了。如果我现在举个例子，就是我申请怀芳路这块的共有产权房了，它的均价是35000，我选了一套80平米的这个户型，它的总价就是80×35000啊，然后你的总价就是280万。 对 啊，然后你的首付呢就是280万，基本上最低是乘以30%。 嗯，共有产权房的首付呢一般可以30%啊，当然也有更高一点的，基本30%吧。 对，基本上您最低可以就付到30%，当然您愿意多付一些首付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所以呢还好啊，这个压力还并不是太大。比如说300万的话呢，你首付的话也就不到100万 左右 啊，100万左右。嗯，另外呢，像东莞北京还在问说，那如果我填完了以后。你说这个街道不会去调查购房人他的实际住房现状吗？ 从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它本身有一个审核的这个程序啊。 这个、它房子不是在您的名下，这不是您的房，这是您父母的房子，跟您没关系啊。 对，所以呢，您先往深着啊，把您所有的资料真实的填好，然后人家国家还有一个审核的过程的，具体一些事情的话，让人去审核就行了，您不用想那么多啊。但是千万不要这个违规，那么也就是说呢，填假信息。 对， 这一旦之间被查着的话，弄不好，我估计现在可能还没有，以后真的上黑名单儿，这个也未尝不可呀。 是这样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管理办法里边说了，如果您弄虚作假去骗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可能会面临的未来10年内，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不能去申请。 嗯， 所以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大家一定要这个。不要填这个假信息，包括不要的去有意的瞒报这个我们的信息等等。 没错，千万不要弄虚作假哈，别到时候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啊。嗯，好，咱们再来回答结盟啊。他说，亦庄呢将来发展空间怎么样？说次渠那边的能发展成第二个望京吗？ 关于发展这块的话，咱这个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啊，只能说从现在来看的话，亦庄这个板块内的。现在我们的购房人去考虑的主要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交通方面。其实现在看的话，亦庄，我们的亦庄这个线已经很成熟了，另外还有未来的19号线，所以其实整个四渠区域内的交通情况是比较好的，所以买房很多人都在看交通。然后第二个就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区内的一些大的企业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个区域内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是比较多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是好的。 嗯， 我个人认为啊，亦庄呢现在已经都有规模了， 对 啊，您已经看得到了哈、啊，已经非常完善了啊，所以它具体到发展空间以后还怎么发展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它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其实在网上可以查到哈。但是从次序来讲呢，确实它还有待于完善。 啊， 所以你要从现在看的话呢，可能亦庄啊更加的完善，但是次渠呢才待发展。但是说句真心话，其实次渠那个地方还是挺有潜力的， 对， 还是挺有潜质的。所以呢，从现在的价格来看，肯定是亦庄贵啊， 对 啊，亦庄 核心区会更贵一些， 对，肯定是亦庄贵，比次渠要贵啊、 嗯。 但是以后发展怎么样？有人说次渠呢很可能发展成第二个小望京，那我个人看来呢，也不见得这个是一个荒信儿哈。每个地方都会有很大的潜力，就看您的这个需求了。 说实话，这个变化还是实时在发生的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北京的建设情况也比较好，发展比较好。我像一年前去刚才我们的这个丰台怀芳路这块地的时候，路两边还有一些小摊儿，包括乱停一些自行车，但实际上我今天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个路修得特别好，特别宽敞。 没错。所以呢，从结盟您问的这个问题来看，我老觉得您好像不是刚需人群啊，您老想这个房子保值啊，升值啊，发展啊，等等，您这个想的过多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经常会说，如果你买房子来讲，现在是一个刚需和刚改的这样一个时期。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群，其实你从你自己的需求出发， 对 啊，不要老想它的保值和升值，你到底想要什么房子？ 对 啊，这点来讲呢，一二三列出来，然后呢，什么保值和升值，这是第二位的。 对， 因为你即便是升值或者保值的话，你卖吗？啊，你现在手里有几套房子？你有三套，你有四套，啊，其实可能很多人最多手里有两套房子或者三套房子，所以呢，保值和升值这真的是往后边再想，你前面先把你的需求先弄清楚。啊，你想保值和升值，你最后这个房子买来以后，很可能不是你需要的， 对， 你最后只能甩卖。 对，所以我最后的这房子还是有这种居住的属性在里面。 啊是啊，这个居住的属性是第一位的啊。好了，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还就这个公产权房啊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哈，还有这个土地租赁房开工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来具体再来说一下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呢还在问，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厦门湾10000多啊，小的30多万就可以拿下来，不限购啊。说与威海比起来，哪个更适合投资兼度假呢？ 其实厦门湾这个项目呢，目前来说是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很多人都在去看。我们同事刚刚也是从那边回来，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回来。整个海边呢，目前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干净的，因为那个 空气啊，环境非常好。 对。空气也包括海边都是整个环境都很好，这个厦门湾的这个房子也比较多，体量也比较大。个人建议的话，这个房子因为总价比较低，您还就奔着我就买来然后过去住就可以了。 度假哈、啊、 对，就是度假住、啊、 好的，先聊到这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呢是一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降雨的天气，气温的下降，请注意呢防雨和调整穿衣。好，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其实呢，我跟杨乐特想跟大家聊几句哈，比如说对刚才有一位说在什么地方买哈，这个房子也就20-30万啊，30来万，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才20来万就能够买一套房子。 对， 其实像这样的房子啊，你指望它能够升值，那我觉得您可能会判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呢升不升值都很难说，是吧？你想你现在20-30万这样的房子这么便宜，它肯定得没有大把的房子在那儿它能卖这个价格，是吧？ 对。 而且呢比如说你想啊，这个在几年以后什么时候它能卖到这个40-50万啊，50-60万。说句真心话，您那么久以后啊才涨这个10万-20万的，说句真心话，您还不够耽误功夫的呢。最起码你说你30万你先跟着套着，是吧？ 对。 所以呢如果要是这个涨的话呢，真的没必要去投资弄这个事儿。 对。 当然如果说你盼望的它几年以后啊能涨到100-200万什么的，这个一个是现在国情不允许，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另外的话，真的是一真的发生了，那我估计啊，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离崩盘也差不多了，所以不可能这样的情况。 现在暴涨这种情况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 是的。 然后所以您这房子总价比较低，我建议的话，您看这个房子，第一它环境比较好，您就奔着这个旅游度假去 度假玩 住就可以了。 另外像这样的房子，刚才我说啊，它这么便宜，肯定有大把的房子在这等着。它现在1期呀、2期呀，我都不用问，你这个朋友你到那儿去问，肯定有1期、2期、3期、4期都等着呢，甚至十 十期可能都会告诉你这个在盖。您像这么多期都在盖，那么多新房子都出来，您这老房子，您的二手房什么时候能卖呀？ 确实是， 是吧？ 不太好卖。 对呀、啊，人家干嘛要买你的二手房啊？人家新房还大把在呢，你肯定先买一个新房啊，买完新房以后没得盖了，没有新房了，人才可能卖你这二手房，你这个时候才能够涨价。 对，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您这个房子踏踏实实一年，可能过去住个一个月、半个月的， 对， 很好。嗯， 没错。 对，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太功利啊，或者说呢太那个急功近利。这个东西呢，当然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和听众朋友，因为原来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你说那个原来我们的房地产发展的时候，比如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啊，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那一套房子可能也就十几万、二十几万，啪一过两千年、两千零五年以后，一下真的就上百万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造成很多人老有这样的心理，你知道吗？投机的心理就出来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原来那种房地产那样的状况，我估计可能会没有了。 对，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房子还是用来住的。 是的，嗯，所以不要老想着那样的情况再出现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好，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南苑共有产权房的今期已经开始申购了啊，又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开始申购了。记者呢上午从丰台区啊房管局也获悉，说丰台区淮新雅筑共有产权房将于明天上午十点钟起开放申购登记，含全装修的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35000，而且申购截止到9月15号下午的5点钟啊。淮新雅筑共有产权房的配售对象呢是丰台区户籍的无房家庭，在丰台区工作的其他区的户籍无房家庭，以及在丰台区稳定工作的非京籍无房家庭都是有资格的。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项目哈、那么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新北京人房源不在30%一刀切啊。说海淀区呢房管局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海淀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项目今日呢其也开始申购了，从8月30号上午10点到9月14号上午的10点钟，有意向的申购人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购。那么申购家庭呢符合在海淀区工作的非本市户籍无房家庭优先组认定条件的，那么申购人呢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提交审核认定的资料，未通过该组别的资格审核的不得参与该组别的摇号选房。审核结果呢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这儿跟大家去说一下，原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共有产权房是70%的房源是北京人，30%的房源是新北京人。从这个海淀的项目开始呢不再一刀切了，就不是按照这个73比例去分这个房源的情况了，它而是按照我们相应的申请人数去定这个房源比例。原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新北京人呢相应的申请人数会比较少，但是给他们固定分了30%的房源，会出现新北京人100%可选到房源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在以后会杜绝了，就是按照比例去分这个我们相应的房源成这个比例，会比较的合理。 对，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听一下啊，因为关于北京的这个房展会啊，大家都知道春季和秋季的房展会呢还是挺有名的啊，还是蛮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秋季了，北京的秋季房展会呢也在呢紧急的这个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采访的关于北京秋季房展的报道。 每年秋季的楼市都有金九银十之称，据了解本次秋季房展将主要包括旅居地产、北京及环京地产、海外地产、养老地产、美居生活五大展区。在旅居地产方面，海南、云南、四川等热门旅居地产地区的展团依然会组团参展并推出新的项目。同时今年秋季房展还将迎来新的面孔，贵州展团将首次亮相，包括贵阳、黔西南、遵义等地的优质旅居地产项目将集中进京展示推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秋季房展除了展示地产项目，组委会还将联合行业权威机构打造美好生活专馆，展示的内容包括汽车、家居、教育科技、金融服务等产品， 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介绍，秋季房展期间，现场将举办惠民生大型公益讲座和金融理财大讲堂。 房展会也是一个购房大课堂，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大家去学习怎么买房，怎么避免消费的陷阱，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秋季的房展会呢，也是大家了解啊，这个各种项目的房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 机会 啊，一个展示啊。关于这个北京秋季房展会的情况呢，如果可能，我们会实时关注啊，对此呢做一些报道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九月起，北京的住房公积金基本生活费标准将调整了。说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关于北京市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费用涉及住房公积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那这个通知啊，当中有规定啊，说职工工资扣除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后低于2120元的，那么职工月缴存额可以降低，以达到2120元为限。那么单位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是不变的。 这个生活费标准呢，其实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好像有点拗口，大家听不明白。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去缴纳这个公积金的时候呢，是根据您收入去定您的这个贷款额度的。 对，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收入啊，这个收入可能是5000块钱左右，一般的单位呢，可能按照12%的这种比例去给您交这个公积金的。然后呢再算上单位那部分，然后这部分就是您的相应的一个我们公积金的存缴额度，根据这个额度呢去确定你的贷款额度，也就是到底能不能够贷到120万。那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您是个人的话，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交个900来块钱左右就能够贷款到120万了。这个具体的贷款额度呢，我们可以登录这个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去看，这是市管啊。然后这个贷款额度就定了，然后同时呢您的这个我们的借款人，就是我们买房人每月还完贷款以后啊，他会给您留一个这个平均保留一个生活费，这个生活费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公积金基本生活标准，就是您保留的这个费用这部分呢是不能够低于北京的基本生活费标准的。如果这个费用呢它提高了，也就意味着您一些收入不高的家庭，它相应的贷款额度会有略微的减少。但是这个现在看到这个数据呢，它影响并不会太大，就是说您在贷款还完以后要给您留一个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能低于我们的基本生活费。这样的话，不能是因为您买房了而影响您的生活的品质，您是买完房以后连这个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留了一个这个最低的一个标准2000多块钱。这个标准它如果有一个相应的调整，您的这个贷款额度也会受到影响。 那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可能挣这个工资，挣完工资以后根据你工资的这个多少呢，它会有一个缴存啊公积金的一个额度。然后呢你的那个单位公司再同样给你一个这样的额度啊，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 对 啊，因为你要是缴存的多扣除的多的话，其实单位也给你同样的补同样的钱。 对， 所以这个呢还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情况，确实有的时候你扣完这个钱以后啊，有些那个工资啊可能都没多少钱了，虽然这上面说的都低于2120元这个。 对，还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 就是如果您的收入不够的话，您是贷不了那么多钱的。如果您的收入不到一定的这个标准，是贷不了120万这个最高上限的，它会额度、贷款额度就会低。 对， 所以您相应的这个还款的压力就会小。这样的话呢您就有这个生活费了。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能有这个生活费哈，就说不能够低于这个2120元啊，你呢可以少缴，但是呢国家给你补的那个不少。 对 啊，这个还是一个福利了啊，这个福利。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哈、严查公租房转租啊转借违规的行为，发现一处咱们是查处一起啊。那今日呢有媒体报道说，朝阳区绿城北京诚信公租房项目存在通过中介转租这样的行为，那么市住建委呢也快速反应说迅速行动起来啊，那第一时间会同朝阳区房管局对于报道情况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对于公租房违规转租借租这样的行为要进行查处啊。市住建委呢已经建立定期巡查的制度。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公租房的这个租赁人，如果您把您的房子通过这种手段啊去租出去了，如果被查处的话， 您可能面临的一个就是以后5年之内左右大概不能够去再申请或者是居住这种保障性的住房， 嗯，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你公租房本身就是享受国家对于你的这个福利啊， 对， 而呢你申请下来公租房以后你自己还不住啊，还给他转租转借，就证明你原来是有房，或者说你已经有房住了，你不需要，你是骗来的， 对 啊，骗来的这个公租房的，所以对这样的人要严加处置。 对，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提醒我们的这个申请人不要这样做，查得很麻烦。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其实相应的管理呢也是比较严格的，这个公租房呢每年它都会有这个相应的入户的调查，同时呢现在它相应的一些公租房也上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 嗯， 就是在这个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小区的正常的入户，每次啊都在这频繁的出入，会有这个相应的警报，所以将来呢这个很严，所以呢，希望您不要想钻这个空子的心思。 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希望各个一些部门呐，大家在审核这些申请公租房的人员的时候呢，还是要更加严格一些啊。因为咱们确实是为他们生活着想嘛，是吧？也是为了实现这个住有所居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如果他真的有地方住，他甚至能够把这个房子申请下来以后给转租转借出去，那您说当时他申请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审查的啊？这个问题有关部门要多考虑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多部委发生加速建立长效机制，专家呢称房地产税是重头戏啊。8月28号国家发改委呢主任何立峰表示说，下半年做好了8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其中呢在扎实有效推进三大攻坚战方面呢也提出了说，坚决遏制房价的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那么当天呢财政部的部长刘昆也指出了下一步财政四方面重点工作的安排，那么其中呢在推进落实重要改革举措方面也提出了说要一定要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房地产税应该说是一个重头戏。 对，这个说到其实这个话题已经是说过很多次了， 对，说了好久了。 对 当然这个我们也理解啊，咱们确实在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推进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急于求成啊，这个是特别对的。有时候你真的不把一些工作做到位，你急于求成了，其实后患是无穷的。 对， 嗯，所以在这点上呢，国家确实是循序渐进的哈。像这个关于这个房产税这个事儿，我估计都说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 啊，但是肯定会加快它的步伐。 嗯。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也答应了啊，一个是丰台区和海淀区的两个共有产权房啊，现在已经开始申购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想法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尤其是海淀区这个啊， 比较值 啊，比较值，一个是价钱比较值，它这个 位置相对来说 位置非常好，配套非常好，而且它这个房源也非常多呀， 对， 好像有2000多是吧？ 对 啊，而且它这个户型也非常多，一居两居三居的全都有， 都有。 嗯， 如果您想考虑一个小面积的话，一居还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石景山集体土地的租赁房开工这个事儿哈。 对，这个项目呢是在古城。这个目前来讲它是已经开工了，8月28号开工的，目前来说是最早的一批开工的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之一。之前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过丰台的城城寺项目，而这个石景山古城这个项目呢，目前来说它的户型设计方面 70% 以上是50到90平米的一居和两居室，主要针对的人群是周边入住的企业的这些中青年人群，还有100余套这个110平米左右的三居，主要是针对这个中高层的管理人员，包括这个海外归国人士跟这个家庭单位去申请。这个呢就在古城地铁站的这个西边，如果您熟悉这边的话，它这边有个楼盘新盘叫中海环宇天下，就在这个项目西侧一点，到地铁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同时又挨着这个长安街的这个道路啊，所以交通方面也是比较方便的。总体来讲的话，不管是位置还是公共交通都是比较理想的。 是，但是我有点觉得，你看这个石景山的集体土地租赁房的开工建设，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哈，能够解决我们很多人租赁房的一些问题。但是它里边这个户型设计啊，您看啊，它70%以上是50到90平米的一居和两居，而且还有 100多套是11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啊。 对， 那你像这样的话，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以后来租赁的？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就是周边企业的一些相应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个中高层的一些管理人员吧。 对，管理人员的话， 海外归国的一些海归什么的， 需要一些大平米的一些户型，而我们一些可能在中边上边的一些小年轻，可能就50平米左右的一居就够他住。 那也不错啦。 嗯、对， 你像这个，我估计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些人群了、 嗯、 啊。能够租得起90平米的100多平米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啊，或者说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啊。 所以后边的话具体的分配细则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再看一下。 对、嗯、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应该多做点那种就是租赁房啊，是那种青年公寓似的。 嗯，从现在来讲的话、嗯、其实这种公租房项目是比较偏向于现在您看的这种啊。 对，就是十几平米，比如说20平米吧，20平米一间20平米一间啊，这样的大开间、嗯、这样能够满足多少人这样的租房需求、啊、 其实对于蓝领人群的话，就是您在关注的部分人群，目前来说的话也在考虑当中，就是可能会收一些酒店式的这种公寓。 对对对、 啊、这种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像 loft 啊，像这种开间啊，像二三十平米30-50平米这种房子，未来也会给他们去考虑的。 嗯， 嗯，就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对， 对 啊， 目前这个工作是在做。 嗯好的，那另外呢，咱们再看一看啊，现在共有产权房呢还有很多的信息啊。 对， 这个杨乐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啊。 是这样的，大兴的这个项目呢，国瑞瑞服务园项目呢，9月5号10点就要摇号了。然后呢，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是一共有14800多户去申请。然后本次呢，针对的是大兴的无房家庭，一共是6000多户。然后呢，摇号的房源呢是600多套房源，基本上比例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中签率还是很高，均价的话大概是在29000左右。 嗯。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项目还是很值得去买的，很值得去买的。嗯。 是大兴的。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摇号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摇号我需不需要去现场？想告诉大家，摇号您不需要去现场，这个是网络的一个摇号。 对。 有现场的媒体包括工作人员去监督，同时有工程处在。您如果想去看这个摇号呢，是可以去报名的。项目有一个报名的电话，8128837，然后这个电话是项目的电话。不知道现在这个报名人数有没有准啊？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申购家庭的这部分是代表，是可以去现场去监督的。但是这部分人呢，他是没有优先去选房的这个机会的。这块提醒你啊，这个没有什么优先的机会，只是去现场见证，包括监督。 嗯，你说的是大兴区的这个绿地这个哈，兴景院。 嗯，另外兴景院这个项目呢，它是目前来讲的话，审核呢是已经截止了啊。这个现在看的话，9月6号前啊未通过审核的是家庭是可以去复议的。这个项目呢，一共是120套房源，面向大兴区的无房家庭和在大兴区内工作的本市户籍无房家庭去申请。申请的人数呢是1.7万人去申请，申购比例呢大概是1:142左右。这个项目均价17000啊。同时提醒大家是毛坯项目，这个项目呢大家看上去这个比例好像有点高啊，100多人可能选一套 争一套。 对，但是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源是相对来说少一些的。大家不要着急，大兴的话在这个今年呢应该是将近有5000套共有产权房左右在路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现在才100多套。嗯 嗯。另外呢，顺义啊，顺义的这个有一个共有产权房。 对，这个正昌雅筑家苑项目呢，它也是完成了这个就业的审核工作，那在8月30号之前可以复议，其实今天是已经过了。 嗯。 从现在来看的话，经济家庭呢是9646组通过了审核，房源的话是523套。比例的话大概是1:18左右。新北京人方面呢，一共是1444组通过审核，房源是225套啊，申购比例大概是在1:6左右。就是非京籍这部分朋友，我们的新北京人买到这个项目的概率还是极高的，大概就是6个人选一套房。同时呢，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因为自身的原因，比如说首付支付能力问题，比如说我突然又买了商品房等等，也有一部分人会最终不去购买这个共有产权房，这部分人是存在的。所以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买的房子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在这儿呢，我也建议一下我们的听众，就是共有产权房呢，一方面它是我们有关部门给大家去提供的福利啊， 尽量的去买。另外的话就是房子价格也确实比较低，有机会就千万不要放弃。 而且呢，大家可能感觉到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好几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哈， 很多， 而且现在推出的力度呢也是非常大啊， 对， 有的已经开始往深了，有的呢已经开始摇号了等等的哈，所以呢我觉得是它越来越快的走进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啊。如果呢你有条件或者说已经符合条件的话呢，其实真的可以关注一下， 对 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呢买房子就是要住的哈，并不是说为了倒腾房子的。如果您是这个想法的话，其实买共有产权房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另外我也发现呢，现在参与共有产权房的一些开发商呢，有很多都是大开发商啊，所以他们的这个项目啊，质量各方面来讲都不应该差。比如像刚才提到绿地呀、碧桂园呀，好像海淀有一个碧桂园的项目吧？ 对，中铁碧桂园项目 啊，对，也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所以呢，既然这么多的开发商都参与了，很多大的开发商都参与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质量应该说不会差的。 对， 当然了。在这里其实刚才我特别想提出一个，因为你可能也知道啊，就是碧桂园，碧桂园前面呢也惹了一点事儿哈，啊，反正等等呀，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总体来讲呢，碧桂园他们这个开发商确实是也是造出了很多的好房子。 对， 从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共有产权房方面它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设计标准，这个标准的话肯定是要符合的。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关于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还是那句话，如果呢您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资格，您就多留意这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说咱们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啊都有共有产权房，但是呢相对来讲西城和东城可能还是没有啊，不是少，真的是没有。但是呢如果您住在东城或西城的话呢，也不要气馁啊，可能国家会有这个补偿的一些措施的啊，比如说允许您在其他一些城区来申购啊等等，这个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 对，因为其实之前在相应的比如说顺义也好昌平也好都有过这个房源给东西城的这部分人群去分配。第二个呢就是您如果是工作，您是东西城户口然后在其他区域内去工作， 对， 实际上也是可以去申请其他区域的。 对，也是有机会可以申请其他区域。那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住在东西城的人，你是不是愿意到其他地方其他区去申请，是这么一个个问题， 对， 是吧？但是如果你非得要在东西城的话，共有产权房我估计是没什么戏了。 我现在看还没有供应， 因为确实是寸土寸金的，这个咱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好了，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今天是月末冲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 是， 如果下个月中秋节您需要礼尚往来，又或者您也觉得今天15块钱不到一级品蛋干海参非常心动的话，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天享受到买三盒送一盒的优惠，最后一天享受到免费赠送的锅具三件套，最后一天的月末冲量，您听到就别错过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块钱的鲜鱼鲜蛋干海参，除了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699之外呢，您订购三盒我们就多送一盒。 是的，等于说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划算到每盒海参的是524，每头只划算15块钱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优惠只此一天，一旦错过了今天的福利，也就意味着您最多只能按699元的单盒裸价来订购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3920的朋友说第一次订购的时候后呢就是699一盒的价格，就是啊想尝尝看的，没想到呢姥姥特别爱吃，说啊没有骨头嚼得动又很鲜美，那今天算